那艘船300年之内没有搬动物品的痕迹，否则珊瑚的生长态势会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海哥说的，真的没有宝藏。马鹏沉默了，但他还是不死心地在珊瑚基地四处找寻着。这里三面都是黑曜岩洞壁，只有通向洞穴大厅的一个出口，的的确确再没有什么密室。看起来这就是山中洞穴的最深处，只在某个角落有一个不规则圆形洞口，但那里已经被水泥灌满。如果这是一个出口，那一定是被人有意堵住了。王法跟着马鹏的发现在那个洞口研究了一阵，突然想起海哥摩斯密码里的那句两头堵住，难道是指这里？他把耳朵贴上去听了一会儿，里头一片死寂。你怀疑这里头有人？马鹏闭上眼想了一会儿，突然恍然大悟，这个方向和位置离藏宝洞洞口不远了，海哥他们几个的确很可能被堵在了里头。王法捡起地上一块石块，在洞壁上敲打了起来，他有节奏地按摩斯密码数字长长短短地敲划着，发出有人吗的信号。每敲完一次，他都会停下来听一会儿，只可惜一连敲了10次，里面也没有任何回应。这时的他已经越敲越没力气，他实在体力不支了。小鱼急了，也捡起一个石块在洞壁上咚咚咚地砸了起来。他可不管什么信不信号，只是用尽全身力气乱砸一通。确定父亲在这个方向后，他恨不得把岩石砸穿，可惜直到砸得上气不接下气，也没能把岩石砸出一星半点坑口。突然王法示意他停下，再次把耳朵贴了上去。小鱼和马鹏见状也跟着贴了上去，里面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了石器撞击声，显然也没什么规律，而且声音疲软微弱，但足以让贴在洞壁上的三个人听清了。就在这块洞壁的后头还有人活着，小鱼和马鹏都欢呼了起来，王法却感到了一丝不妙。这次的石器敲击声不是海哥发出的摩斯密码，那就只可能是弯鳄母子的求救信号了，不知道和他们困在一起的海哥怎么样了。虽然兜了一大圈，从水路进发已经找到了海哥所在的位置，但情况并不比在蓝洞横向洞口好，要穿过厚厚的岩石和水泥混凝土仍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众人在珊瑚基地一通翻找，这里工具倒还真不少，不过都是些小型铁器。电钻虽然找到了一个，可才在混凝土上打了一个几公分的小洞，钻头就断在了里面。钻头断掉的那一瞬间，精疲力尽的王法再也握不住抖动的电钻，力不能支的倒在了地上。小鱼惊呼着扶起他，王法吃力地说，快快就把笨叔带来，他是最后的希望。一直在帮忙的马鹏也疲惫地蹲了下来，除非用炸药，否则这里不可能打开缺口。不，小鱼使劲摇头，不行，这里的岩石很硬但是也很脆，炸药没用好就会整个塌掉，我爸会更危险。既然无计可施，那便真的只剩下去找笨叔一条路。王法需要休息，马鹏洞前技术不过关，小鱼决定独自返回营地。王法挣扎着想起来，马鹏也执意陪同，小鱼却一手一个把他们按在了原地。现在只有我可能把笨叔带来，王法，是你教我的，想救人先要保持理智。你们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我一定会想办法让笨叔救我爸。王法和马鹏从来没见过如此冷静而努力的小鱼，他们顺从了。让笨叔出手救一个他恨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设计好请君入瓮的人，小鱼真的没什么办法。通过洞前在攀岩回到营地时已是星空满天了，笨叔和两个笨贼还在那里，不过一见小鱼回来，笨叔便起身迎了过来，看样子他的伤势已经好多了。 小鱼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过去，咚地跪在了笨叔面前。笨叔，求你救救我爸爸，不管我爸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都算在我头上吗？笨叔想把小鱼扶起来，他整个身子却像灌了铅般的粘在地上。笨叔不由得愤愤地道， 他害死了你妈妈。 什么？ 小鱼此时也早已在体力极限，听到这句话，他吃惊地抬头看着笨叔，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笨叔的脸在星空中变成了重影，然后越来越模糊。小鱼昏了过去，他再也承受不了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刺激。小鱼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好的躺在营地，一旁笨叔正扶着他的头喂水，丽丽此刻已经松绑，殷勤地在给他做肌肉按摩，看来是丽丽救治他，换来了松绑自由。小鱼厌恶地推开了丽丽，虚弱地问笨叔， 笨叔，跟我一起去救我爸好吗？ 丽丽讨好地说，哎呀，我跟笨叔才是你亲爸，你得改口了。 闭嘴。 尽管筋疲力尽，小鱼骂人的威风不倒，两个字儿就让丽丽灰溜溜地挪到了一边。笨叔叹了口气， 你们找到珊瑚基地了。 小鱼点了点头， 不管爸爸妈妈和你之间究竟有什么仇，天大的事儿，先把他救出来再算好吗？ 笨叔摇摇头， 炸塌了，没得救。 你胡说，还有救，你肯定有办法的。 小鱼一下崩溃了，带着哭腔喊了起来。笨叔长长地叹了口气， 那你先吃点，我陪你下去看看。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小鱼吃的最快的一顿简餐，他几乎是用把脑壳揭开往里倒饭的节奏就吃完了。要知道每耽误一秒，海哥就更危险一分，他这是在跟父亲的生命赛跑。小鱼和笨叔要动钱，丽丽和坚强却哭喊着说，看在丽丽救治大家的份上，不要再捆绑他们，再绑下去四肢要坏死了。笨叔置若罔闻，小鱼却有些心软了，把两个笨贼背靠背互绑的方式改成了单独捆绑四肢，给了他们相对较多的活动余地，又警告了他们绝对不要玩花样，这才和笨叔一起下山。再次潜入淡水湖时，水中已经一片漆黑，小鱼的心里却有一盏明灯。尽管抵达彼岸还有太多艰辛，可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放弃，因为他要救的那个人是这世上最爱他的男人，哪怕他是打家劫舍的海盗，哪怕他辜负了全世界，哪怕妈妈真的因他而死。何况小鱼打心眼里不相信一个守护珊瑚基地的父亲能干出什么害人的事儿。小鱼带着笨叔回到珊瑚基地时，王法和马鹏倒在地上睡得正香，小鱼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他们还是一个机灵从地上弹了起来，看到笨叔果真被带来，两个人都喜出望外。不过笨叔第一句话就给他们泼了桶冰水， 我是来看尤大海死了没。 笨叔走到他的水泥浇筑洞前，伸手抚摸了一阵，他摸得那样轻柔细致，就像在摸自己的一件杰作一样。摸完他又贴到洞壁上倾听了一会儿，这时那头正好一片死寂，笨叔仰头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空旷寂静的珊瑚基地里久久回荡着，笑得让人毛骨悚然。王法向马鹏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边一个上去架住了笨叔的胳膊。王法用手中的一把潜水刀比在笨叔的腰腹间，低声喝道， 本叔，你再不说救海哥的方法，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本叔把身子往刀口一转，白 T 恤立刻出现一道血痕，幸好王法手缩了一下，不然那把刀就要刺进他的肾脏了。王法和马鹏都被吓得立刻缩回了手，放开了刚才他们还扬言要对其不客气的本叔。本叔满不在乎地擦了擦腰腹间的血，冷笑道， 吓我嫩了点儿，我是一个早活够了的人。 小鱼冲到了他们中间，双手握住笨叔的手，满眼是泪的恳求， 笨叔，我求求你了，求求我爸爸，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叫你爸都可以。 笨叔一阵苦笑道， 哼，我倒真想你叫我爸爸。 这时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咆哮，那是一种困兽的吼叫，那是一种被压抑的愤怒，被锁住的野性。笨叔脸色大变，问众人， 你们听到没？ 小鱼晃了下神，以为自己是幻觉，使劲甩了甩头。这时又响起了一声咆哮，这次大家听得明白真切，声音是从洞穴大厅那边传来的。王法纳闷， 奇怪，我在沉船附近也听到过两次这种声音。 笨叔一把抓住王法的领子，激动地问， 你真的听到过？ 王法一脸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第三声咆哮再次响起，这次笨叔拔腿就往洞穴大厅跑，众人不解的也跟着跑了过去。他们穿过照片墙通道，跑下石金宫殿的长阶梯，看着笨叔一下跪倒在通往海底的洞穴旁，老泪纵横地看着底下翻滚的海水。这时已经涨潮了，海水已经漫上来，掩盖了大部分峭壁，那个吸引笨叔跑过来的咆哮声却消失了。小鱼忍不住发问， 笨叔，你这是怎么了？ 笨叔老泪纵横地站了起来， 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他。 王法此时已经有了一点模糊的答案，他不确定地问，是不是这片海域有什么珍奇的海兽，你们一直在等待它出现？ 笨叔示意大家安静，他又侧耳倾听了一会儿， 那个咆哮声却再也没有响起。终于他沮丧地低下了头。小鱼按耐不住再次开口， 笨叔。 这时马鹏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天哪！ 众人吓了一跳，王法转头看向站在淡水池旁的马鹏， 马鹏你别一惊一乍的，嫌我们受的刺激还不够吗？ 马鹏结结巴巴地指着地上， 我们的水费不见了。 他指的空地上原本摆着四副水费，那是他们从淡水湖洞前过来的生命工具，现在却全部不翼而飞了。要知道这段洞前地形复杂艰险，没有水费不可能置身回去。当王法问清楚小鱼因为动了恻隐之心把坚强丽丽的绳索改绑了姿势时，顿时叫苦不迭， 你能从他们的绳索里脱身，他们照样也可以。 小鱼这时还没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 没关系啊，洞前回不去，咱们还可以从这个海底洞穴出去啊。 笨叔接了句， 没有水费一样出不去，水太深了。 马鹏这时开始着急了， 那就是说不仅现在我们救不了海哥，连自己也要陪葬了。 笨叔再次大笑起来，这次他的笑声格外悲怆， 天意，天意啊。 小鱼满脸歉疚地看着马鹏和王法， 对不起，我 没关系。 王法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 做了这一行我随时都做好以身殉职的准备，今天能跟你们死在一起我知足了。 冷静冷静，